是不是吓一跳啊？ 喝这么多呀？ 结果咋样啊？不但病没治好，肠子都喝黑了。 哎呦！ 到医院就建议你把肠子割了吧。 嗯。 那容易变化呀，容易出现不好的病啊。啊！ 哎、 你看这结果喝出啥来了？这不等于把肠子喝下岗了吗？嗯、 是。 哎，所以我想说，你说他是不是想治病、想好病啊？ 当然了。 对喽，但是他苦于没有别的药啊。就是因为这些，我跟大家说点实际的。我这一生干了这一件事，就要立志改革。 嗯， 传统中药这个剂型，那这个剂型从哪些方面改革的呢？药量上、药效上、口感上。药量大家都知道了吗？35.7斤才能出一斤。 是。 所以我给大家留作业，你去对比，这就是优势啊！啊。哎，这是药量上，啊，药效上呢，就是见效快嘛，啊，便秘的排了，失眠多年的睡好了，啊，哎，那关节疼的呢，不疼了，尤其心脏、心血管、冠心病、心绞疼的，也没那么闷憋胀疼了， 嗯， 还有那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的，天天咳痰喘的。也不咳不痰不喘了， 就是让大家不遭罪，缩短治疗周期，也不痛苦了。 你所以这要对症，不对症不越吃越重吗？越吃越多吗？口感上呢，用大家的话说，哎呀，这一泡啊，那药味儿就出来了。这一喝呢，肚子就暖和，尤其呢，扒拉扒拉嘴，哎，还有回甜的味道。 嗯，再也不是苦涩的了。 对喽，而且最后一点呢，药性平和，适合体虚。久病、体衰的慢性病的老哥哥、老姐姐， 嗯， 是不是这三点？大家是不是记住了？没关系，那下档节目我还会继续向大家介绍。 嗯， 这优势大家要掌握，特点在哪儿？不同在哪儿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尤其呀，这天儿啊，是一天比一天冷喽。 嗯， 哎呀，我可提醒大家呀， 嗯， 我给你一个温馨的建议呀，不妨换一换。 嗯， 那叫秋冬治病换国药，治病捷径更可靠。 嗯， 你看看怎么样啊？所以建议大家啊，及时的沟通，及时的解决，咱们就很大可能性地避免住院，避免心梗心衰的加重啊。 嗯， 尤其是三高的病人呐、啊，啊，你可是中风的后例，所以这方面，啊，我要每天都要提醒大家，啊，你呀、啊。就是一次的尝试嘛。 嗯， 我讲过，你看我那离家出走，是不是也是大胆的尝试呢？ 对， 这一尝试，一直走到今天， 改变命运了。 走到今天，我就全面的不但帮助了自己，帮助了自己的小家庭， 嗯、 还帮助了无数个病患者的家呀。 是， 大家感谢我，感恩我。我说甭啊， 嗯、 我说您收获健康就是我最大的欣慰呀、啊。 对， 所以为啥不尝试尝试呢？是不是你这一试，不就很可能的啊？你就走上了健康的道路了吗、 嗯、 你永远不去尝试，是不是你就没这机会呢？ 嗯， 想康复想改善都没机会、啊、所以想试一试的去和我的学生联系，及时的用上，及时的预防啊。 每一句无声的埋怨，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当你累了倦了，我是寂寞难言，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。 那李老师，我很好奇，您刚才说的吃300副中药都不见好的患者，您得详细跟大家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呢？嗯、 没错，这个很有特点啊。那很多老姐姐老哥跟我说，我吃了80副、 嗯、 啊，我吃了几个月，我吃了半年。 嗯， 哎、你看这个大姐，83岁， 有高寿啊， 300副啊，哎呦喂、 嗯！ 第一句怎么说呢？李老师，我吃了300副中药，我这病也没见好。你说人天天能吃大米饭啊？你这天天吃药吃300副，是不是能把人吃的没希望啊？ 是， 啊，可是呢，第二句话说什么？我吃上你这药就见好了。嗯，就说太感谢你了啊！我太激动了，我太高兴了。后来呢，我们一聊，我才知道，这老大姐苦啊，苦在哪儿？老伴儿走得早，一个人，啊，家里呢， 拉扯大两个儿子。 嗯， 大家想怎么拉扯大呢？哎，那就是一点又当爹又当娘嘛， 不容易啊。 哎，结果呢，没几年，这身子骨就不知道，这老大姐苦啊，苦在哪儿？老伴儿走得早，一个人，啊，家里呢，拉扯大两个儿子，大家想怎么拉扯大呢？哎，那就是一点又当爹又当娘嘛， 不容易啊。 哎，结果呢，没几年，这身子骨就不好了， 嗯， 啊。不但身子骨不好了，两个儿子都意外地走了 啊！ 这又是一个白发送黑发。 哎呦，那他能承受得住吗？ 那大家想呢，怎么能承受这样的双重打击呢？ 对呀， 承受不住的，你换成谁也承受不住。那换回来的结果呢，就是这身子骨这病就越来的越加重了。那他什么病啊？就是这个心呐，心脏怎么了？主要就是偷听，他偷听的频率太高了。哎，跟我说，哎呀，我那天天偷听啊，一天不知道偷听多少次， 这也太危险了。 尤其这老太太晚上睡觉，那真是不敢睡呀，拿枕头拿被子都是在想事儿。我今天晚上能听几次？我今天晚上吃几片药啊？ 是。 哎呀，还没上床呢，这心脏越想就开始突突了，像拖拉机一样。 真的，关键就他一个人，身边又没有别人能照顾他。 没错，所以呢，加上病严重，再加上总是思虑过重，睡眠就不好。有的时候能睡三四个，有的时候就一两个，有的时候一睁眼就一宿。 嗯。 所以呢，他就还得依赖那安定片，啊，还得吃上。能顶上那么三个小时，那四个小时，用老大姐自己的话说，哎呀，一会儿一尿，一会儿一尿啊，这一晚上七八回，这尿的，我那甭想睡了，我气得自己啊，我用头撞墙啊。 嗯。 结果就上医院嘛，那病到这种程度怎么办呢？靠邻居帮着上医院，又到医院又给的结果是什么？这心脏不行，总是偷停，那可是危险呐。 嗯。 不行，你得安支架。哎呦喂，我都83岁了，我怎么安支架呀？ 对， 哎呦喂，这老大姐摇头不干呐，啊！再说我这老太太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 嗯， 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这上去了，手术台我能上去， 嗯， 我能不能下来还是个问题呢？ 是， 你看，关键他没人照顾他，就他一个人呢，老伴都走了，就得靠邻居大家帮助他呀。 太可怜了。 你这用他的话跟我说，我这要死在台上，连收尸的都没了。 嗯， 你看这话说的，是不是话糙理不糙啊？ 是啊。 哎呀，还有呢，那常年的结肠炎，那多少年了？20多年了。 嗯， 嗯， 这年头也不多。 跟我说吃着300副中药，并没好，一直拉血，嗯，医院查的肠都黑了。 嗯， 陆军总医院吗？这是沈阳的吗？而且呢，您看片子了，一会诊，说老大姐，这啥呀？你这肠子啊，那片子上显示了有一节都是黑色的， 哎， 弯弯的，黑黑的，嗯， 这就吃药吃的吧？ 这很有可能了吗？ 嗯， 而且说您这，那动手术啊都很难，年纪太大了。 是， 你看看吧。所以呀，我想说，这吃药都把肠子吃黑了，大便都变血了，啊，你说这病，下一站会是什么呢？又有谁会知道呢？而且他几天一遍呢？七八天一遍。他跟我怎么说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那一次就变出那么一点点，手指头那么一点。 哎呦， 你说这都费多大劲儿吧？那用我的话形容，那就是咬着牙瞪着眼， 嗯， 脸憋通红，也弄不出来多少。你看看， 这老大姐她的这身体状况真是太糟糕了。 但是啊，跟我说的当时把我吓一跳啊， 嗯， 跟我说吃上这药不到2个小时大便就出来了，你说这快不快啊？ 嗯， 这可是真实的案例啊，啊，实实在在的效果呀。而且自己还说呢，我这拉着大便呢，啊，拉的就跟那个黄色的那玉米馍馍一样， 嗯， 拉完我这肚子就瘪了， 嗯， 而且又热乎又软乎，那跟这平常人肚子一样了。哎呀，一边说一边哈哈笑啊， 嗯， 那个情绪真的是无法控制的。而且还说那尿尿那次数，哎，也减少了， 嗯， 那你说他次数减少了，那企业家他不当了，他睡觉他一定改善了呗。 对，能睡个安稳觉了。 哎呀，后来你猜怎么样？ 老大姐又跟我说了一个她没想到的收获。 嗯， 那个偷听就犯了两次。 哎呦， 每一天天天犯，有的时候一天犯不止几次。这个可是一说完，我可是非常欣慰啊。哎呀，那头电话跟我说，哎，老师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看看， 感谢你， 怎么样？而且我说你照照镜子，那脸色都好看了吧？ 嗯， 嘿，我不但脸色好看，我人都胖了。 嗯， 哎，他们说你这吃啥了？脸色，你这老太婆这么好看呢？哎，这老大姐就告诉那些邻居了。哎呦，我是用了李老师的药，不妨你们也试一试吧，你看看， 口碑宣传了。 而且说呢，我这回不用住院了。我也没钱了， 嗯， 啊，我没那钱住院呢，还手术呢。这回好了，手术也不用动了， 嗯， 我就一天坚持吃三块，你看看吧，嗯。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当初的试一试的结果嘛， 嗯， 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跟大家说，治病捷径它就更可靠， 嗯， 是不是这样？ 所以看着这位沈阳的老人， 嗯， 这么重的一个情况恢复得这么好， 哎， 我相信叔叔阿姨们更应该有信心了。我们可能都没有他重， 嗯， 他能收获健康，我们同样可以呀，啊。 没错呀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，您都可以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所以大家认真地思考思考， 嗯， 像这样老大姐收获的这些健康，尤其那心脏的偷停的，不止她一人呐。 是， 哎，尤其呢，在这个季节，大家要注意了，心血管、脑血管，啊，心脑血管疾病一定是加重的时期。 嗯， 哎，那么加重时期，我能不能得心衰？我能不能发病呢？ 嗯， 那你得看你有什么症状 啊， 哦。哎，这叫先兆。 嗯， 什么呢？这个季节记住，我怕凉气呀，我吸一口凉气我都一激灵。什么叫一激灵啊？打哆嗦。 嗯， 这个时候就你的心脏就提示你了，它很虚弱，它有瘀阻。这是第一，怕凉。第二呢，怕动静啊，哎呦，这有点什么动静它都哆嗦。 嗯， 这心脏都扑通扑通扑通， 害怕。嗯， 就比如说这风大一点嘛，那窗户嘎吱嘎吱他都一跳， 嗯， 那就惊吓吗？所以这就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呢。 嗯， 哎，还有呢，疼，肩膀疼，后背疼，后背发紧的，像被绑上一样，五花大绑一样。 嗯， 嗯，有没有你啊？还有就是没劲儿，啊，像烂泥一样啊，这腿也拿不动，脚也没感觉，手脚都麻木。你看看，还有一点呢，不敢，啥不敢？哎呦，我不敢动啊，天一凉我不能出门了。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说多穿点吧，多穿点我也不敢下楼。这就是什么？这都是你心肌缺血、冠心病、心绞痛的先兆。 嗯 啊，这不敢下楼也是先兆，你说呢？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呐，你看看吧。所以我提示大家，一旦有以上症状，咱们对号入座， 嗯， 对不对？尤其最后一点很关键，就是这个偷听。 是，这个太可怕了。 偷听偷听啊，嗯，这心脏是没权利偷听的。 是啊，心脏要不工作不跳了，那人就完了， 嗯。没错啊。 嗯。 所以我讲过，这心脏它有极强的忍耐性。 对。 哎，它不到万不得已，它一定坚强地帮你跳动， 嗯， 因为你时时刻刻五脏六腑、大脑、你组织、你细胞，你哪儿也不能缺血缺氧。但一旦它偷听了，对不起了，我呀，我太累了。我无能为力地去啊，一分钟68下、78下了，我只能是心率过缓，要不心动过速，要不我就偷听。 嗯， 你看这个老大姐怎么说？有一天，嗯，你说睡觉，那不到听见，嗯，什么咣咚一声响，这老太太一高就起来了， 吓坏了。 就是啊，就之前呢，但是后来呢，还有点动静也没感觉了， 嗯， 哎，一自己都听见自己打呼噜了。 哎呦， 你看看这觉睡的。 嗯， 是不是睡得睡没了？这一睡是不是养心血呀，啊？ 嗯， 哎，就这么天天睡，天天养。我告诉你，偷停，到最后就犯了两次。 嗯， 那你再继续用一个月到两个月呢？我相信他这个偷停一定会改善。 嗯， 因为脾胃门一开，气血充盈；因为精元一聚， 心肌给力，心气儿足了，心气儿一足，推动血液有力了，它就均匀的跳动，啊，稳稳的跳动， 嗯， 怎么样？这就实现了偷停的改善。 所以以后这个老人不用整天整夜提心吊胆了。 没错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借着这个老大姐这个案例，我要提醒大家， 嗯， 你有以上这些症状的，啊，未必是坏事儿。 嗯， 为什么？你心脏还提示你啊， 是 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在这个秋冬寒冷的时节突然的就犯病了， 嗯， 突然的就来不及了，120来，哎，你也来不及了， 嗯， 甚至有的人上个早市去溜溜弯吧， 嗯， 就没回来， 是 你连治的机会都没有了， 嗯， 是不这个道理呀？所以呀，温馨提示大家，不明白的、犹豫的，甚至呢，在治疗疾病的道路上看不见希望的这些老哥哥、老姐姐，我提示你一定咨询一下啊！你及时的用上，咱们就及时的治疗，实现呢搬走一体多病啊！ 嗯， 另外我说了，生产工艺极为复杂，生产周期也很长啊，所以你及早的拨打电话，及早的用上。 嗯，那李老师说到这个老人，这阿姨她病了这么多年，可是听您说喝完药就见效了。 嗯， 您说为什么她的治病效果会这么快这么好呢？ 这就是啊，打靶一样，你得打靶心呐，啊，那治病呢，你得找准根呐，啊，我天天在跟大家讲这个根，很多人明白，很多人他就不明白。 嗯， 那根在哪儿啊？哎，叫该开的不开，该聚的不聚，那你就让他该开的开，该聚的聚。 嗯， 嗯，这就是我的理念呢。开开脾胃，开开血脉，聚聚精元。针对心脏疾病的，不论是哪，啊，我心绞痛，我心肌缺血，我房室传导阻滞，我早搏，我房颤，我偷停，不管是哪一类，你记住，重点就是血脉不开。哎。那不就是血管淤阻吗？但是在开血脉之前还要做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，叫开脾胃。我这一辈子，我的理念，不管你从头到脚有10000种疾病还是1000种病，先开门，先开脾胃，得能吃能喝呀。你看这老太太啊，大便下来第一步，这不开脾胃了吗？ 嗯， 然后就能吃了。嗯，哎呀，我那吃的可香了，哎呀，我还睡好了。 嗯， 哎呀，他那高兴劲儿我都模仿不出来，你看看，那我就跟他说了，跟老大姐说，我说你这开脾胃，哎，一开一句，你知道谁帮你开的吗？这个药当中有上品中药啊，你可知道啊？叫补中益气的，那是补气上品呐。 嗯， 啥呀？党参。 哦。 哎，而且它党参是平性的。你看看，而且通过呢高科技的炮制技术啊，可不是你到药房我买个党参我一用啊，这个药当中有上品中药啊，你可知道啊，叫补中益气的，那是补气上品呐。 嗯， 啥呀？党参。 哦。 哎，而且它党参是平性的，你看看，而且通过呢高科技的炮制技术啊，可不是你到药房我买个党参我一用啊，我就开血脉开脾胃了。 嗯， 这个就诧异了，你看看，另外呢，这个党参呢，它不但能补中益气，它能促进消化，促进吸收。你要不吸收能量，你哪能把那大便2个小时排出来呢？怎么就饭量增加？怎么就脸色好看？怎么就长胖了？怎么肚子就瘪了？这一定记住，这都是高科技的结果呀！啊，另外开血脉还有什么？还有地黄，这是补血的良药。你那心脏偷停，就是缺了它才偷停，而且是严重缺。 嗯， 西医叫心肌缺血，中医的叫心血虚啊。 对， 心血虚到一定程度，那不是虚了，那是亏。 嗯， 叫虚、亏、损三个台阶。 嗯， 你看，也就是心血亏损到一定地步，它才会让你偷停，才会半夜憋醒，最后才能导致心梗猝死的发生。 对， 但很多慢性病这冠心病的人总觉得和自己距离很远， 嗯，和我们没关系， 这就错了啊、哦！那不就是哎呀，我年年治年年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黄开血脉， 叫补血良药。哎，它能使心肌的细胞啊，那个营养缺失可以在瞬间的或者及时的给你细胞充氧补氧。 嗯， 另外呢，大家说，哎呀，啊，我这腰啊、腿啊、我这脑袋瓜怎么那么灵呢？你看那老太太跟我说的，说的非常详细。哎呀，我现在脸色好看是一，第二呢，我这耳朵、脑袋瓜都灵了。为啥？你还得感谢一位女贞子。 嗯， 她不但能增强心肌的力量，还能干什么？强肾益肾呢？强肾益肾是谁呢？是益肾填精啊！啊，你看这老大姐，排泄功能恢复的怎么样？啊，大便就下来了。原来不但便血，而且七八天一次，而且一次就，哎，弄出来那么一点点吧。哎，这些你都要感谢这个女贞子的功效。 嗯， 哎，所以针对这老大姐的一身的病，心脏病啊、胃肠病啊、头停啊，真正的效果其实不就是从根儿上治疗吗？ 对， 不就是整体治疗吗？对也不对？ 嗯， 那如果你有冠心病，心绞痛、心衰、心梗，或者是我已经安了三个架的，或者是我心律不齐的，啊，不是过快就是过缓的。那天不有一位吗？哎呀，我有一次啊，我那心跳慢的都38下了。 嗯， 我告诉你，他跳到这种程度叫心动过缓，心动过缓，易得心梗；心动过速，易得心衰。哪个都是可怕的病。我想说，为什么非得把疾病拖到这种可怕的地步呢？ 嗯， 是不是应该及时一点呢？你看临床，心不慌，气不短，就实现了怎么样？下楼了，下地了，那喘气儿就顺畅了。这些还用我去过多的赘述吗？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秋冬治病换国药，治病捷径更可靠啊。 嗯， 哎，跟谁说的？针对慢性病、一体多病、重病、大病的老哥哥、老姐姐，说句实在话，都说我实在，那你用上，我认为更实在。哎，另外呢，我强调一点，现在的原料稀缺，炮制工艺也真的非常的复杂呀，啊，没办法呀，供不上了，用的人太多了，就是每天加班加点儿，这晚上不休息呀，也满足不了全国病患者的需求。 嗯， 怎么办呢？没办法的办法，我在全国范围内采取限量供应的方式。 嗯， 限多少量啊？每个地区啊，每天只能限20个名额呀。 太少了， 是不是无能为力了？所以你想用急于用的，你提前的及时的，你抢到了，哎，这个20个名额它就有你一份，好不好啊？ 好，在这儿呢也提示收音机前有心脑血管疾病、慢性胃肠病、脑风湿、脑骨病、呼吸咳喘病、泌尿系统病，都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。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好，那咱们继续说哈。话说回来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心肌缺血、心绞痛啊，发病的时候不仅仅只有心脏难受啊，啊，它还会引发全身的很多种病症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我想起一个患者啊，他当年呢刚好70岁，心脏呢一直就有点，平时有一些个症状，但是呢小症状啊，这老大哥一直也没当回事，只是心前胸憋闷一点点嘛，啊，但是憋闷的时候呢，他总感觉到这嗓子眼儿就像塞了一个大木头一样，嗓子眼发紧嘛，一紧就上不来气儿。那么长时间这样呢，他就想弄个明白，哎，到医院查一查。这一查，说他是呢慢性咽炎啊，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引起的，你看看吧。所以呢，既然有这些慢性咽炎、慢性炎症，他就开始吃这，消炎药呗。可是这消炎药那吃了很长时间呢，说吃上呢偶尔是管点用，但是呢，哎，还经常性的复发呀。可是就这样一来二去，不但这炎症没有消除，还加了一个什么呢？视力还开始下降了，啊，这视力一下降，他就担心了，那不行，还得去查一查。结果一查，准了，

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喂，你好，李老师。 你好，你好。 我听你讲座听了很那个有一个多礼拜了。 哦。 我觉得你说的话吧，医德非常的好，挺信任你的。 哎。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。 哎。 我是哈尔滨的。 啊。 今年68周岁了。 嗯。 最让我困扰的是那个我的失眠呢，严重失眠。 哎呦。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干脆睡不着觉啊，也可痛苦了。 嗯。 李老师，你救救我吧，让我睡点觉，晚上出汗，白天也出汗。晚上有时候吧哈，就是那个也是躺那块睡不着，完、也出汗呢，大汗淋漓的。 嗯。 白天也出汗，哦，晚上出汗，白天也出汗。晚上有时候吧哈，就是那个也是躺那块睡不着，完、也出汗呢，大汗淋漓的。 嗯。 白天也出汗。 白天也出汗。 啊。 哎呀。 完了，还有我还有那个冠心病。 哦。 完了，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。 嗯。 哎呀，还有高血压。 哎呦喂。 那脑动脉硬化 哦， 哎呀，我天哪，我都痛苦死了，李老师，你我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就还心情就有点抑郁了，现在就是有一次感冒了，我恶心，我吐了，完了我就那个上医院去看去住院了，住了几天院以后也没咋太好，出来以后就落这病根啊，就是睡不着觉啊，天天睡不着觉，可痛苦了。 嗯，你呀、你这回你那罪就遭到头了。 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李老师碰着你，咱这真是有缘分呢。 你那个灾儿啊， 我也住院了，我也吃汤药了，也没好啊。 你那个灾儿啊，也遭到头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 嗯。 啊，咱们中黄药专呐、这个方剂呀、针对失眠不知好了多少个案例了。 太好了。 啊，就喝着了。 哎呀， 这是一个71岁老姐姐40年的失眠。用他的话说是老顽固，啊，喝着了啥意思？他那个药砖呢？他是下午倒的，下午3点多钟喝的，喝了一块儿，喝着，喝着了。所以呀、我说你那痛苦，你那灾儿遭到头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快？我给你开的方当中有两味中药，一个是茯苓，上品茯苓，一个是女贞子。茯苓就是宁心安神的。女贞子呢，益肾添精的，叫心肾不交型的失眠，这是临床多见的，啊，失眠呢有两种，一种啊是事件型的，一种是寻常型的。啥叫事件啊？家里发生大事了，是吧？像你这个呢，就寻常型的，那心火过旺，浮躁，发烦，着急，生， 我还老出汗呢。 晚上出汗叫阴虚盗汗，白天出汗叫阳虚自汗，那你就是阴阳两虚吗？但是呢，我告诉你，就是阴虚为主，阳虚为辅啊。那睡眠也一样，阴要足就能敛阳，你就好睡眠；阴不足，你就翻来覆去烙大饼。这个阴什么阴？心阴和肾阴。你看看，所以这个茯苓这个 我吃安静都睡不着了。现在 那你就那你也是顽固性失眠了吗？对不对？ 嗯。 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子，用这个中黄药砖。怎么用啊？ 就把这个药砖就行，是不是啊？ 怎么用啊？我告诉你怎么用啊。早上一睁眼儿，先上洗手间啊，不管大小便，大便还是小便，去完之后回来就用上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中午饭前一块儿啊，饭前哎把这个方剂用上，晚上饭后再用上，一天3次就可以了。尤其你啊，你这个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说那个动脉硬化、心脏病、高血压，一个失眠呢能引起400多种疾病啊，迷迷糊糊啊，脑瓜不清醒啊，是不是？那人睡不着觉都能发疯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，我现在可痛苦了。 哎、你看你啊，另外我再跟老姐姐说点心里话，您这脾气急呀、 对。 哎呀，你呀比我都急呀。 嗯。 为啥你会这么急呢？就是你的阴不足。啊，你叫肝阳上亢，高血压，知道吗？心阴不足，冠心病啊。 嗯。 啊，你说你68岁， 你说你到78岁这个病，它是发展呢，啊还是缓解呀？ 哎呀妈呀！ 哎呀， 吃的没少吃太中药也不好使。 哎呀， 现在吃中药吃都吃不下饭去，现在胃也不好，没有食欲，吃一点饭就不想吃，一天也不觉得饿。 你看，又不我怎么说的喝着了呢？喝着喝着那胃就舒服了，胃不和卧不安，你胃不好的，你睡眠没几个好的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方剂就是开脾胃，哎，聚精元，就帮你好睡眠了，啊，放心吧，咱别耽搁时间了。 睡眠能好啊？ 我都跟你说了，人家的老顽固40多年都改善了，你差啥呢？就看你能不能坚持，有没有信心，好不好？ 行。 哎，越快越好啊！ 啊，好， 好了，那就这样啊。 好了， 别再带。 谢谢你啊。 我们认识 你。谢谢 你 那个。 不客气。 大夫， 等你呀、啊、好了病。你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你再来电话感谢也来得及呀、啊！啊， 那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的。要是睡着了，我肯定给你回话的，我肯定告诉你好消息的。 哎呀，咱们有缘分认识了，你有信心，我更有信心，好吗？ 对对对，我要治好了、 哎， 我肯定告诉你，给你报个喜信。我就 好的， 现在可痛苦了。 哎，好的，我理解啊。好， 嗯 那就这样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 哎，好了，再见。 再见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我多大福报了、 哎呦喂、 哎。我多大福报，我更有信心的把那个病治好了。 哦，怎么回事？你说一说。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呢。 哎呀，什么病把你折磨成这样啊？哎呦，你快说吧，别吓唬我了啊。 是，我是胃胀，李老师。 胃胀。 我胀的这一宿还就不能睡觉了。 是吗？ 我就不能睡觉。胃一胀吧，我的心率都起来200多血压。 哦，哎呦，这胀到血压都升高200多， 哎， 那可是危险喽。 为什么我现在这记忆力可不好了， 哦、 都说三拉四的，就你讲座之后吧， 嗯、 我就回忆不上来有的东西。 嗯， 我舌头就黑色儿的、 啊， 就是脸吧，都是那个眼袋都下都是黑色儿的，都是。 哎呦喂！ 为什么我是咋得的病、 嗯？ 李老师，我跟你说一声吧。 嗯， 我是2001年下岗的。 哦、 我跟我爱人都下岗了。 嗯， 下岗之后是，就是一下就懵了，咋活着呀？ 嗯、 就是还有一孩子上小学，两头父母嘛，谁家也指不上。 嗯， 完就出去上人家大道上给人卖东西去，在-30度时候一冻一大天冻的。 嗯。 冻出病来了，都是。 嗯。 完，我就冻到2008年，我就冻不了了， 嗯、 反正就来病了，梗椎就开始那个，我就从头跟你说。 都来了这病。嗯。 完了，梗椎迷糊，完我就是脑袋也迷糊，在途中呢，完我还受一次脑袋受一次意外伤害。 外伤。 外伤。 嗯。 完了就开始这腿呀都疼啊，就是啊。 嗯。 这孩子念书你也得活着呀，两个人也得生活呀、啊、这也没有钱我就没去看你，一直这病都拖到这阵也没看过、 嗯、 就是有啥病啊，脑袋疼吃点脑袋疼药，胃疼吃点胃疼药， 都是止疼。 对， 嗯， 你就是没活你还得活着呀，都是往我今年就是头年我都开始突然的都胀、 嗯、 这胃都胀、 嗯、 我都一宿还也不能睡觉，躺着呀、 嗯、 我就是能睡一个点觉，完站起我都得起来， 那 起来就是 睡不着， 走一段时间呢，还躺下，就这一宿一宿还不能睡觉。 哦、 我从、我就身体一下子垮到啥程度啊、 嗯？ 降下35斤。 嘿呦！ 就是2个月都降下35斤。 速减了，你这是，嗯， 就是吃不了、 嗯， 吃饭也不吸收。 他那堵着呢，你能吃下去吗？嗯。 我就吃小米粥，剩啥不、 哦、 一天我都吃2厘米的小米粥。 哦，哎呦， 啥也吃不了。 哎呀，关键就是你这一胀能把血压胀到200多，你这个是可怕的啊。 对。 所以我要告诉你啊，你的胃胀是从哪儿来的，得不到好转会带来什么， 怎么来的？胃呀，胃气要降啊，降不下去呀，是吧？就是你那着急上火情志造成的，左思右想啊，思伤脾胃呀，啊，想不明白还得想，是吧？想来想去，你不说你下岗了吗？ 对。 啊，就这些事，家庭琐事就能把一个人啊那胃给想下岗了。他下岗，他不是说啊回家了，他一下岗，他不是反酸就是胀，要不就疼，在你这体现就是一个胀。胀得像那个像皮球似的，你说你干啥能干了啊？你吃啥能吃得下呀？所以就把你的血压直逼200多，你这是有生命危险的。想着想，我告诉你，中医就两个字叫气滞。气滞会带来什么呢？不打嗝，不放屁，啊，不消化，不吸收， 啊。 所以我的这个什么，我这功法叫宗皇武式。你是通过这汉地华残通血脉做到位了，你那效果才见效快。而有的人呢是没做方法，直接喝药砖，好，那胃胀的也得到改善，明白了吗？因为他就是他都是开脾胃的内涵啊。再加上你这么多用药，再加上你这么难九思又想，你的精元也亏了。所以药砖是干啥的？又能开脾胃，又能补精元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嗯，然后再加上你那年再那么一冻，哇，冻是什么？叫寒。寒的特点是什么？收引。那冰箱为什么能一个水能冻成块啊？啊，你那人能给你冻成血脉不通啊，血脉瘀阻啊，瘀而成结，结而成块。你小心你长没长那啥结石啊、囊肿啊、肌瘤啊。 我这哥，我这李老师，我这个就手指头上都是包啊。 哎呦喂。 腿上也是包啊。 那叫阴脉聚集啊，你都是寒凝啊，是吧？气滞血瘀，气滞还能带来痰凝啊。凝就瘀，瘀就不通，那逐渐长大了，那就不知道长多大，找超过1厘米，上医院大夫说你动刀吧。容易恶变， 我没有那钱呐。 所以说， 我都是 好。现在你就做到了，做那功法，微微出汗，把那寒凝淤的东西给它排出来，是吧？像你说，你再用点药砖，你再把那寒的黏的黄汗再排出来，哪有给他动刀的机会呢？是吧？咱体内干干净净的。 我再说一下子， 嗯， 我这个眼睛吧，下眼袋就是一个包啊。 哦呦，那就是脾胃胀的。你现在不胀了，那个包逐渐就小了。然后饭前喝一碗汤，记住啊。 喝啥汤啊？ 哎呦喂，对你来说只要一碗汤就见效。 啊，就是不管啥汤都见效。 那你要拿到药砖了，那就好了，在饭前15分钟把这汤喝下去，那一泡就变汤了吗？是不是？ 啊啊！ 一定记住，茶和药不能分开啊，一定是配伍的。 啊。 嗯。 哎呀，我太感谢你了， 嗯，别再着急上火了，否则的话你就白白的认识我了，知道吗？嗯， 就是我通过你说的，就旱地划船，我受益了。 哦， 我就是一划上，我这就是开始打嗝，就有点好了。 练了几天旱地划船见效了？ 我就是一星期，我都旱地划船。 一星期 就是能，能起来走，晚上我能睡到4点多钟了，现在。 哎呦，能睡几点睡呀？ 我就是10点钟睡，我能睡到4点。每回都那时候我就睡一个点觉，睡10点睡，我睡11点都得起来走，走2点，完我接干那一个点，我还走。 你这 说这回汗地划船，你告诉我，我就能睡到那阵儿的。 你看看，你这原来10点睡到11点就得下地走，哎呦，做了方法，10点能睡到早上4点。 对，哎呀，我太认可了，我太认可了，这太难了。 接下来就是 老哥哥， 哎， 我就是给你攀一声，我就叫一声老哥哥吧。 好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，你就记住， 谢谢 有这么一个哥哥，时时刻刻给你指明方向啊。 我有难事，我必须找哥哥。 嗯，好的，放心。啊，就说到这儿了啊。 谢谢， 好，再见。 谢谢了。 哎， 谢谢， 再见。 您那学生。 好的，嗯， 哎，谢谢， 好的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啊。 哎，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咱们这节目呢 啊， 我听你讲的特别实。 526，这位朋友您好。 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啊。 哎，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咱们这节目呢 啊， 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。 嗯。 我今天主要是想给我老母亲问问的。 哦，怎么了？ 你看我母亲吧，是今年在家的时候，这不，突然给摔倒了。 嗯。 赶紧送到医院，在医院诊断的是动眼神经麻痹。 哎呦。 这在医院住了有20天，在医院啊，治疗了20天之后，这不就出院了。 嗯。 出院就在家里边，哎呀，他这。在家里边待着啊，这都是跟他有这就是爱气的现象。 哦，打嗝爱气， 是 吧？ 哎，是，你说为了治他这个神经麻痹吧，可是没少给他开药啊，医院开的，还吃过这个民间的药方，但是呢，用了之后都没什么效果，再后来吧，他这心脏开始不好，这心脏，不好，老是心慌气短。这憋得慌，出不来气儿。赶紧送医院啊！又确诊的说是心梗。这心梗在医院啊又住了一段时间，出院了。出了院之后，这又有原来的症状了。这个心脏这块，还是心慌气短。这个。心绞痛发作的频繁， 哎呦， 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，哎呀，这个脑袋上冒汗啊，过后就说，说发作一回就像进一次鬼门关一样，特别害怕。 哎， 你说，这毛病一直这么反反复复的，又上医院治去了，出院之后时间不长，这又开始了，就没住院。没住院，这不就在家一直吃中药。吃中药，但是这几天吧，发现他老是说他这个后背这块 又疼了， 也跟着疼。 你看看吧，这个不好。 我也挺害怕的。那个我想问问啊，李老师，你看他这个是不是这个心脏病又严重了？不是说这个心脏要是疼的话，有的时候会放射到后背吗？ 哎，太对了，哎，这节目没白听，这心脏啊疼就三个地方疼啊，左胸，左肋，左后背，左后背的疼痛是最可怕的疼痛，有的人呢就疼上3-5分钟，那就有一种要没气儿的感觉呀。医学词叫濒死感嘛，所以这个非常可怕啊。怎么办呢？记住我给你开个方啊，叫心脏的化瘀方啊。丹参100克啊，山楂、瓜蒌、天麻、三七、何首乌啊，还有西洋参各50克。一次买这些啊，但是早晚吃，研成末啊，研成末，早晚各一次，一次小半勺就可以。 啊， 哎， 小半勺。 这个他后背疼，说明他那冠状动脉已经堵了50%-60%之间了，才会有后背疼痛。有的人呢是重点，有的人轻点，有的人反复，有的人不反复，有的人一着急一生气，家里突发一个什么事儿。马上立刻就摔倒了，晕了。所以把这化瘀方早晚各吃上，吃上7天，你再看看效果，知道吧？ 哎，我知道了，李老师。 一旦这个患者的手发麻或者手臂发麻，这个病就加重了，啊。 那我就按照李老师做的说的做，李老师。 好。 你说这段时间啊，真的太麻烦了。你说在老人看病啊，楼上楼下还是这么折腾。光住院费都花了小10000了，这回真好，在家里就能享受这个专家给看病，这真是太方便了。 是的，是的，那这就是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。另外呢，动眼神经的那麻痹这个啊，这个一定让他去做中黄五式疗法， 那个武士疗法能让他神经精神得到全面的放松，哎，那神经类疾病都是压出来的病。什么叫压出来的病？ 嗯， 压力大啊，然后这人呢，还有的人自己给自己压力啊， 嗯， 然后造成失眠，造成还有的人是孤僻症，知道吗？啊， 知道了。 哎，所以要让他做方法心静放松，这个病就得到改善了啊。 哎，行， 哎，好吗？ 那李老师，我先让他用上， 嗯，好， 等于用一段时间，我再给你打电话，嗯。 好嘞，好嘞，及时沟通啊，早日康复。 哎，谢谢李老师。 嗯，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。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喝果蔬快乐迎双节，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，